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因为爱所以爱，感情不必拿来看待，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在奖金高达5.7亿美元的美国彩票威力球结果正式出炉了。有关部门表示说，奖金呢由一张彩票独得，头奖得主呢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现金，或者是分29年领取奖金。如果选择一次性领取的话呢，头奖得主可以获得3.6亿美元。震惊了没有？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.

别弄于马德里、哦、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小秘密，在广播间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弄于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，马德里 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乐吧，为工作开个好头。